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咁我哋其實咧，好多人咧而家都會好多人有興趣歷史啦，想認識翻香港以前嘅歷史更加多啦。咁但係我哋點樣用咩角度咧？點樣睇咧？所以今日咧就請嚟咧一個好有認識對歷史好認識嘅人，就係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蔡思恆博士，或者簡單介紹自己 Henry。 係，你叫我 Henry 都 OK 啦。咁我本身就換到香港呢本書嘅作者，同埋都寫咗差唔多10本關於香港歷史同埋即係近代中國史嘅書。其實即係寫呢啲書嗰個嘅期間咧，都發現咦，其實我哋可以從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去睇 歷史，係咪？好啦，咁我先介紹下你背景俾大家認識一下先啦。其實你喺2006年咧就喺嶺南嘅歷史系畢業啦，之後再進修就碩士嚇，然後就去到香港大學嘅歷史系咧再讀博士嘅。其實中間你都攞咗啲獎咧，亦都經歷咗一啲，你就話其實當時經濟唔好啦，咁但你都仍然堅持去讀歷史啦。其實歷史對你嚟講有咩意義呢？ 哇，講意義就好咩喎嚇？即係歷史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好行嘅答案咧嚇，讀歷史就以古為鑑啊，或者認識我哋嘅即係民族啊咁樣。咁我諗其實呢個可能係其中一方面啦，就譬如我嘅老師喺港大嘅其中一位老師啦，叫做 Peter Koenig。咁佢哋問我哋啦，究竟讀歷史係嗰個作用係乜嘢啊？咁就頭先講嗰啲好行嘅答案啦咁樣。但係咧，Peter Koenig 管佩德教授咁樣同我哋講，咦？如果你今日咧面對一啲嘅問題咧，你唔係喺當下揾到你嘅答案，要去歷史去尋找，嗱，好似係幾有趣嘅現象喎嚇。我諗我哋未必一定係下下都係以古為鑑咁樣，有時可能我哋日常生活做一啲嘅嘢，我哋覺得冇乜價值嘅。但其實咧，可能呢啲嘢咧係普通人日常生活嘅歷史。 冇錯。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話以古為鑑，我哋睇到乜嘢係一啲政治人物或者重要嘅富商咁樣。但其實普通人嚟講，即係如果我哋話今日香港係700万人嘅 都好多故仔㗎嘛。 好多故仔㗎嘛。 譬如話郵票啊、明信片啊，不如睇下呢啲相片啦、 哇！相片正啊！呢啲。 唔係呢啲相片，係睇嗰個店嗰、個店上面先，跟住想慢慢同你講。呢啲作品嘅相片，講下呢度啦，即係讀書嘅情況啊。 呢個係以前喺嶺南啦，以前咧就第一位嘅歷史系嘅系主任啦，咁啊史伯川教授啦，咁同埋佢太太，咁佢哋都好愛惜我哋啲同學嘅，咁你都係好鼓勵我哋。即係讀歷史啦，咁尤其是即係佢係好嚴格嘅老師嚟嘅，因為佢本身就係傳教士嚟嘅，咁我傳傳下教就教歷史咁樣啊，咁所以有時我諗係無論係讀歷史或者係教歷史或者寫歷史，甚至講歷史嘅人，其實好多時咧未必係一開波係歷史專業嘅人，佢哋可以咧從一個唔同嘅。嘅 background 入嚟嘅，所以其實我哋話歷史點解可以，我哋可以話多聲道，其實正正咧係個人咧本身佢有唔同嘅經歷，帶來唔同嘅故事。 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其實我哋以前譬如讀大學第一年有啲係叫 general study foundation course 咁樣，你好多科去接觸咧，令到眼界擴大啦，譬如哲學都好有影響，對我哋讀歷史都好有幫助噶嘛，係咪？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 嗱，頭先講阿 Peter Koenig 啊，咁嗱咁多樣嘢咧，特別要讚下佢嘅，佢啲英文咧真係即係好動聽，係好動聽嚇。咁啊，除咗呢樣嘢就係佢都係一個好認真嘅學者，咁佢尤其是係即係寫一本書啦，講香港大學嘅歷史，1911年至到1945年， 係 咁其實都會係好教到我哋點樣啊，香港大學就係1911年去成立啦，仲發生咩嘢？冇乜特別，但可以寫成本書咧，成600版、700版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喺一啲，原來我哋耳熟能詳嘅歷史，其實可以見到一個個人唔同嘅故事，連結埋一啲嘅文獻，我哋會睇到呢啲嘅嘢。 同埋可能嗰啲人物其實影響大學都好緊要嘅， 冇錯。 而且好多教授咧，可能佢做咗呢啲所謂嘅運動咧，社會運動都好有關係嘅。有時或者點去保護學生啊，或者佢一啲政見，或者甚至佢啲嘅學術嘅影響都好深遠。 冇錯。 咁我哋下一張相嚟睇下咯。 見到我，呢個我自己啦。見到後面嗰個樹人大學嘅牌匾，跟我咧呢個即係呢個胡紅烈校監嘅題字。咁有時一間嘅大學，正如阿 Gloria 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一個個嘅教授或者一個個嘅創辦人，佢哋嘅精神嘅堅持，好值得我哋學習。 胡紅烈就係啦，即係佢哋好多學生喺樹人學生咧都好中意佢，我知道，因為本身佢好堅持就係私入大學得嚟咧，等啲人可以全面去讀到書嘅。 係更加重要一點就係佢堅持咧大學 四年 制係 冇錯，我就欣賞呢樣嘢。 哇，非常之尊敬。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 唔係呢個啊，著草走佬啦，唉，即係呢個就2015年冇記錯，2015年就啱啱離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咁你知道咧，一搬屋或者搬 office 咧，最慘嗰樣嘢咧就係 搬嘢走啦。 搬嘢走唔係啊，搬嘢走都你空間有限啊，呢啲係我中意嗰啲香港事業書，要捐曬出去。 哦，即係冇位擺啦。 冇位擺。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啊。點解我開始去收一啲嘅明信片啊，或者一啲嘅 slide 啊？阿 Aaron 阿張崇光先生，我教過一樣嘢。咁我其實咧空間有限，你儲得，咪儲一啲係可以係空間好細可以儲到嘅嘢咯。譬如我哋其實飛飲片嚟嘅 slide。或者明信片呢啲細細個咧，好容易收得起。 所以台面你上有，咁就慢慢可以介紹下啦。咁啊，下一張相又亦都要講到你係啦。 係啦，阿黃金武啦，咁我就 你攞咗呢個獎， 攞咗呢個獎係啦。咁我哋印象中嘅黃金武啦，咁以前香港大學嘅校長啦，咁同埋佢都係香港史新編嘅主編啦，咁樣。咁黃金武教授係我哋好尊重嘅學者，或者好多研究香港史嘅專家，就可以數名出嚟啊嚇，譬如史諾兒啊、莊卡和啊、丁森炮啊等等嘅人啦、咁樣。咁當年我哋即係會覺得佢哋寫嘅歷史即係會係睇得好深入啦，某啲方面。咁但係我諗就除咗我哋係話一啲歷史學者或者大嘅專家點樣睇香港歷史之外咧，更加一樣嘢，我覺得係重要嘅。就其實任何行業嘅人或者佢哋唔同階層嘅人，其實佢哋都可以撰述歷史。咁但係撰述歷史嘅時候，你唔係齋吹啊嘛。 冇錯。 而家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口述歷史。咁但係口述歷史你冇得件件嘅文獻，或者冇講文獻先啦，圖片、相片，或者可能你係一啲 對證翻佢所講嘅。 係啦，帳簿嘅嘢。哇，咁咪完全解到話咯。 係啊，我哋都係做口述歷史，因為你都知道有十幾灣區都係一樣嘅。我哋都會要求譬如嚇啲業主可能攞下佢以前啲相片啦，佢以前一啲記錄啦，或者以前嘅地圖啊，其他嘢。 哇，正啊，地圖。揾翻翻嚟，係啊！有時你揾翻嗰個建築物喺邊個位置，跟住對稱翻，今日2018年喺邊度嘅？咁呢啲古今對照就好有意思。 係啊，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 嗱，呢個就我以前我喺香港大中文學院嗰個嘅辦公室office啊，你見到咧擺好多嘢嚇。咁以前嚟講就成日去圖書館去揾書啦，去睇啦，係又方便。咁但係有時有啲嘢啦，圖書館冇嘅，檔案館冇嘅。是不是一些不重要的歷史先？原來是在民間找到的藏品，都可以補足，甚至不止補足，補足我們覺得是次要的。譬如我們講歷史話，中國古代的歷史話，一些的書左圖右史，右邊是文字，左邊是圖，那我們覺得圖呢是一個 illustration， 是一個輔助的東西。但如果我哋從一個新文化史嘅角度嚟睇咧，原來圖片本身就唔係輔助嘅史料，就係一個主要嘅史料去睇翻以前嗰笪地方係點樣嘅，尤其是係普通人嘅歷史，因為佢哋可能冇寫日記嘅，冇檔案嘅，冇一啲correspondence 嘅。咁可能佢哋影一啲嘅相就係噶啦， 係，所以其實好緊要就係你教咗我哋一新嘅角度就係，而家讀歷史唔單止好似以前咁，淨係攞第一手資料就話書啊、報紙啊嗰啲嘢，或者現場影相，可能你話齋一張相片一個角度都可以，唔係單止係淨係做 supplementary， 而可能係加強成個故事嘅性更強， 係啊，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又可以睇到咯，你跟住仲有其他嘅喎。系啦，就講下呢個啦。 哇，呢、這個 呢個咧，你有份幫手係嘛？即係都 冇錯，係啦。呢、這個就我第一本書啦。咁啊，改變香港歷史的60篇文獻。咁一變得一個嘅文獻咧，就官方嘅文獻。咁我哋可以睇得出好多嘅嘢，譬如一啲嘅法例啊，譬如我哋講呢個嘅南京條約啊等等嘅嘢。咁一定係好重要嘅嘢咧，先變成話改變香港歷史嘅60篇文獻。 你點篩選啊？嗱，可能每個人有唔同嘅角度，你點篩選60？個文獻咧， 哇，我諗呢個就都有幾度角度啊，即係佢係一個政治嘅 turning point， 或者經濟嘅 turning point，或者社會嘅 turning point， 好影響今日嘅香港，甚至係可能就係當下嗰個時間啊，譬如嗰啲係反貪污嘅條例啊，七十年代啊等等嘅嘢，咁我哋就會覺得，咦，呢個係令到咧嚴正公署嘅成立嘅咁樣嚇，咁呢啲等等嘅嘢，咁但係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從一個上層嘅睇法，政府或者一啲elites 影響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common people 其實都有個角色，咁呢個好似落好片面嘅睇法。 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六十個憲法啦，即係呢個文獻裏面當然有影響力好大啦。雖然佢係 elite， 但當時你知好多時嘅政府或者其他都好靠啲精英嘅建議啦。定係呢六十個文獻點樣影響香港先？ 係咁、 那個大 picture 係啲咩咧？ 咁呢個大 picture 就係建構一啲，咦？我哋話今日嘅政治、經濟、社會一啲嘅 regulations， 或者一啲嘅睇法，係咩係重要嘅？ 咁咩價值觀係最重要？譬如頭先你講你 regulation 啲規則啦，對香港好重要，係邊啲嘅價值或者規則係影響香港好重要嘅嘢咧？ 係，我諗最重要嘅嘢就係、任何嘅嘢都係要跟法律行事。 法律行事， 法律行事，咁我哋都會睇呢本書，會見到好多都係法例嚟嘅。咁有時我哋覺得啊，即係今日嘅即係法庭嘅判決啊，等等嘅嘢啊，好似都好具爭議性咁樣嚇。咁、但係有時，尤其是有啲嘅爭議性嘅嘢，通過一啲嘅法庭嘅判決，同埋甚至係因為呢啲具爭議性嘅嘢立法。 是 令到我哋覺得，我哋香港社會是要向前走嘅。 係，即係有個法例，大家依歸，可以睇翻前例，因為我哋個即係我哋按住跟住英國嘅法例去做噶嘛。 冇錯， 所以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係用好多例子啊、例證去睇翻出嚟嘅。 冇錯，係。 好，咁啊，繼續講下啦。其實你一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啦，你覺得佢教佢哋年輕嘅即係認識歷史或者各方面嘅時候。有乜佢哋係有咩感受，或者同你溝通的時候，你有咩睇法呢？ 唉，我諗咧就好撚代溝啊！即係我哋諗係即係譬如講現代香港嘅歷史，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古代史嚟嘅，即係覺得係你唔好講話係回歸前啦，你講1997年之後，你都諗下喎，即係譬如即係我哋唔好講即係大學生啦，大學生好少少，你都中學生嗰啲，其實佢97年之後先出生嘅喎。咁對於我哋話講呢啲 英國嘅殖民地， 英國嘅殖民地啊， 佢哋可能冇乜感受係咪？ 係啦，冇錯，係啦，或者我哋講董建華都未必有感受呢樣嘢嚇。咁所以呢樣嘢我哋最困難嘅地方就係點樣同佢哋嘅日常生活有個連結。如果唔係佢覺得喂呢啲唔關我事嘅喎，譬如我係考完試先要讀嘅。咁讀完就算噶啦，係啊，或者唔讀嘅其實，可能佢哋會係去玩一啲即係唔知咩電腦遊戲啊，唔知乜嘢啊，更加有興趣。咁點樣係令到歷史變成一個有趣嘅科？我諗係大家係大學教書嘅朋友或者中小學嘅朋友咧，都係一個嘅挑戰。 但我想問下咧，其實點解讀歷史咁重要咧？好似而家咁樣啦，香港咧，我哋都係以前殖民地啦，當然我哋因為。基於個法例以前咧《南京條約》好多嘅嘢，令到香港見面咁多啦，係咪？如果唔係，我哋就唔會係而家就叫回歸或者主權移交翻俾中國啦。咁當中呢樣嘢都影響到香港好多嘅發展。其實我哋點樣睇歷史對我哋個人啦、社會同埋個世界有咩影響咧？ 因為當時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咧，對於一個地方嗰個嘅認同咧，都可以話想像出嚟嘅。咁呢啲想像可以通過乜嘢？譬如通過國歌啊。或者通過一啲嘅 ritual 啊咁樣，或者甚至係通過一啲嘅建築物、歷史嘅建築物嚇，即係我哋點樣覺得係香港仍然係留下一啲殖民地嘅色彩、可能你日常經過一啲嘅油桶、你會見到啊，雖然佢留住綠色嘅，但你再睇視仔細啲，係有啲唔同嗰啲係以前英皇室嗰啲嘅標誌， 紅色係咪啊個標誌？英皇個皇冠咁樣樣係咪？ 係啦，咁究竟嗰啲嘅嚇唔同 痕跡去咗邊咧？ 係啦，去咗邊咧嚇？ 咁但係如果對你嚟講，你咁講咧，即係我哋知道以前個故事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好多爭拗就係、究竟係咪應該讀翻香港歷史啊、中國歷史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歷史嘅即係學者啦，你點睇咧？其實教學方面， 我諗就應該係香港歷史同埋中國歷史都應該讀嘅、尤其是我哋要了解即係香港嘅地方，即係成日都係噶啦。無論係教育方面或者係旅遊方面，都係 promote 一樣嘢。香港係一個東西文化匯聚之地， 咁但 that is food store， 咁但係嗰個嘅 detail 係點樣咧？點樣東西匯聚之地咧？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要靠一啲嘅朋友咧，咦？你要在地先得嘅喎，唔好成日講埋呢啲咁 big 嘅 picture， 係啦，多啲做導賞啊，或者接觸多啲嘅歷史嘅 身份認同好緊要。咁呢個地方你點睇香港呢？即其實每個人對香港都有唔同嘅詮釋啦，叫做。咁你其實點樣去睇呢個香港個印象俾你係乜嘢呢？如果你作為一個學者點睇香港呢？ 我諗香港就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城市嚟嘅，尤其是係好多係以前香港嚟講係一個世界第一嘅嘢，以前係東方嘅荷里活啊，都今日就唔好認同啦，即係覺得你根本你睇港產片你都唔會去睇嘅，但以前嚟講根本係。整個的東南亞甚至是美加等地的 很重視香港電影， 很重視香港電影，都提到香港人他最突出的什麼功夫， 是啊，沒錯，對啊，所以這件事都是看到即次文化，或者有些人叫即另類的文化，即可能是不是主流的文化，或者是這些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詮釋的嘛，有些人可能有些叫主流文化，有些叫次流化，或者是其他東西，但這個是交匯著整個文化的即影響。那我真的要講一下，你其實你出了這麼多本書，先講一下或者是台面上面這幾本書怎樣影響你創作，然後又講一下你之前出了很多不同的書，又講一下大家認識更加多。 咁我諗我以前嚟講啦，譬如我哋寫，譬如香港市一百件大事啊，咁其實都係從一個非常之點講啦，係一個 overview 咁樣睇嘅。點樣係影響唔同嘅政治、社會、經濟嘅狀況？咁但係嗰時一百件大事就好難揀嘅。 係，咁我哋又可以睇一幅圖片喎。我哋相片裏面咧，應該係有一百件大事嘅。 冇錯， 你分咗上下集噶嘛？ 上下集啊，咁啊上集咧就咧遠至咧即係呢個宋室南遷、到即係香港啊，即係如果我哋話。香港曾經都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大嶼山啊等等地方，我們都要說香港和中國歷史的聯結，可以去看上冊，去到1945年的是這個 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呢就香港重光了、結束這個三年零八個月，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事啦。譬如下冊來講，下冊就是1945年開始講到2012年將會呢希望會是等於現在都是2018就發生很多事了。所以都好像剛才講了，譬如莊啟豪教授在我那個上冊有個序他講到了、其實同一位學者在不同的時間對於究竟哪一百件大事重要都可以變， 沒錯， 或多或少。我想這件事、譬如蔡思恆寫一百件大事，是不是那一百件就是所有人是認同呢？那未必的、我想譬如 Gloria 想、是不是就這一百件呢都是一個大的疑問、但我想這個疑問正正是做學問一個重要的，說明學問嘛、不單止學的嘛，更加都是要問的。 好了，那你一百件大事是看到哪些為之叫很重要，或者你用什麼角度認為是一個篩選的角度，可能有很多根基看下先揀這一百件是什麼呢？可以講一下基礎是什麼呢？ 是我想最重要的基礎呢，你都是我們經常說歷史要找一個的 turning point、譬如一個很明顯，譬如一百件大事下冊、你都看到1997年、正確來說6月30號開始那個 主 權移交，這個是很明顯一個的 turning point、這個就可能都沒什麼疑問、或者我哋要睇下啦，究竟今日嘅香港嚟讲，我哋成日讲一啲嘅核心价值、譬如民主啊，讲法治 啊等等嘅嘢啊，咁、譬如以前啊呢、這个嘅即係一个嘅回归原规划啊、我哋觉得即係回归原规划呢，以前讲呢就係大白象工程嚟嘅，咁但係嗰时嚟讲呢係拯救香港人嘅信心喎、咁我要當年我哋話，係咪將回歸回原計劃擺翻嚟今日咁樣？咁你要睇下咯。Within 一個唔同嘅 context， 今日我哋覺得啊，即係唔同嘅基建、高鐵啊等等嘅嘢係一個嘅大白象嚟嘅。咁但係以前回歸原計劃咯，係覺得係大白象嚟嘅。咁其實歷史同今日嗰個對話係點樣咧？但我個意思就唔係話歷史嗰時啱，而家就啱啊。咁我諗呢個嘢就係點解我係好強調一樣嘢 ，question 係重要。我教同學都係。喂，你唔係下下咧直接立去答案嘅、因為你預先有個答案，有個立場，咁你其實係只係揾到一啲嘅資料去支持你嘅講法，一見到一啲資料，都唔係我嗰個答案嚟嘅， 咁就篩選咗， 咁就篩選咗佢，咁所以我就會教啲同學以 question 尤其是我的老師潘淑華教授講，以 research question 咧作為一個嘅出發點， 即可能做一個 statement 係一個即可以 critical 去諗翻點樣樣出現嗰樣嘢先嘅。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好啦，呢、這個咧就講下啦，郵票中嘅香港史好，其實好緊要嘅，即郵票中都好有趣。之前可能做一個展覽，咪講郵票嘅，即睇到好多國家，包括埋成績表啊，好多嘢咧，原來咧。當然不是講郵票，即可能寄封信翻嚟都用，即都會俾屋企睇啊！我原來以前的溝通是靠信件啊、郵票啊，都好多好特色的嘢，係嘛？喺郵票裡面以前見到。 係咁呢個我寫呢本書《郵票中的香港史》，有少少 personal 嘅原因。咧本身我嘅外公外婆咧，佢就係做郵票社嘅。 嗯。 咁以前嚟講咧，你係郵票社係我諗以前啲人係小娛樂。真係少娛樂。 我細個都有收藏郵票，有啲三角形郵票、圓形郵票，好靚嘅喎。 係啊，好靚啊！同埋我哋都係，如果我哋覺得係即係好似阿沈樂輝，佢都好中意儲郵票啊，即係一扇窗令我哋睇到外邊嘅世界咯。咁當然呢本書就唔係睇出邊嗰啲郵票嘅，咁睇翻香港嘅郵票。咁我哋通常嚟講啦，即係郵票，我哋覺得誒咁啊好普通嘅嘢嘅啫。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由而家睇翻之前殖民地時代出嘅郵票，1865年開始出嘅咁其實我哋會見得出咧，咦原來咧係有好多嘅改變。以前咧一定咧就係經皇室人員嗰啲嘅，都維多利亞維多利亞女王啦，跟住就愛德華七世啊等等嘅人啦，跟住去到愛麗絲頭婆啦，就伊麗莎白二世啦咁樣。咁但係伊麗莎白二世開始多咗唔同種類嘅郵票，彩色。以前就好 classic 嘅，好似一個羅馬嗰啲嘅大理石嘅石像咁樣嘅，雖然佢可能都唔同顏色咁樣。咁但係伊麗莎白二世開始，我哋發覺，咦？點解好似我哋見到嗰、那個當年都有殖民地嘅色彩啦，但係開始多咗一啲唔同嘅嘢， 主題性又唔同咗啦。係啦，譬如十二生肖又有啦，又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嘢。 譬如好簡單咁樣講啦，譬如1975年，即係呢個英女王咧訪港，出咗一個特別嘅郵票。原來見得出咧，點解我哋咁即係相對上啦，當然未必個個人認同啦，係掛住仕途簿嘅。原來佢好親民嘅，嚟到屋村去訪問，咦好似冇乜食 Q 咁，冇乜保安喎，即係呢個係我哋覺得係即 係嗰個手法啦，可以 當年手法啦， 政治嘅溝通嘅同親民嘅關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咁快嚟到呢度啦！ 哇，咁快嚟到啦，換讀香港啦，即係西方視野下嘅香港。 咁我哋先都要講講先啦，因為其實咧嗱，你換讀香港咧，就用之前嘅角度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講下你用啲咩角度去講咧？點解又溝通佢好多時西方人點睇香港咁重要？點解我哋咁關心西方人點睇香港咧？咁先講下呢個概念先啦。 哇！這個呢個咧，我都覺得啊，即係我係今日去翻睇翻本書，我都覺得幾有趣。即係好少自己讚自己啊，即係唔係。買花炸返香咁樣，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從一啲即係幾個嘅角度呀去睇香港嘅歷史。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咁我哋從一個英國人嘅角度去睇啦。咁香港嘅主權呢就必定屬於中國啦，咁我哋從中國嘅角度去睇啦。一係就今日咁從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咁我諗除咗呢三個角度，仲有第四個角度，英國人以外嘅西方人 點睇香港？ 點睇香港？ 呢個都好有趣。 有趣啊！同埋我哋成日喺香港見到係耳熟能詳啦，覺得好普通嘅嘢，原來西方人覺得好特別嘅。 係。 咁我諗呢個係一個特別嘅角度去睇香港嘅歷史，或者係一啲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係點樣嘅。 好啦，我哋依家咧都會分開講有幾部分係講你咧，即係你分咗譬如西方人美國同香港關係蘇絲網以外嘅世界甚至你哋講到。都邀請了一個叫史道力加士的影像去了解西方怎麼看我們，還有可能透過明信片即其他的方面去支持去了解去香港。首先先講下台面上的東西先，好嗎？先講下書，然後再講下相那些東西，讓大家知道 okay, 為什麼擺這麼多東西在這裡呢？ 是的，或者擺得都是抽出來的，即我們翻箱倒籠，即是我諗我呢啲都係一個小嘅收藏啦，即係收藏家嚟講咧，根本就翻箱倒籠咧，可能租埋個迷你倉咧先擺得曬，即 係 啲好小兒科咁解嘅啫嚇。譬如我哋話要從一個西方人嗰個嘅角度，西方遊客嘅角度去睇，咁譬如呢啲嚇呢個可能呢個未必睇。 我哋讀英文名啊，Hong Kong，Hong Kong 啊 ，Park Hotel。 Park Hotel， 咁其實 Park Hotel 唔係話一個好重要嘅嘢嚟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嘢就係、是。 嗱，咁呢度我哋會見到啦，嚇，即係呢個 official guidebook 嘅嚇 ，Hong Kong Hotels Association， 咁香港酒店業嘅商會咁樣。咁我今日就唔係帶好多，你都係攞啲旅遊協會咧出嗰啲嘅，即係攞啲嘅菜譜乖咁樣嚇。咁譬如嗰啲啦，外國人咧嚟到香港啊，譬如我想係話自己係咩人嘅，咁呢度有講嘅嚇。 教點學中文嗰啲， 學中文啊， 好有趣嘅係啊， 英文啊 ，Cantonese 係啦 啊。美國人咁樣啦，我就辦唔到， 冇錯， 辦唔到外國人點樣講啦？咁佢留埋咧，留埋個美國人 中文寫法。 嗱，你直情咧 Cantonese 嗰個嘅 pronunciation 你都唔識啦，指住個名咯，就好似我哋去咩啫嘛，我哋去泰國、日本都係咁樣指住 街卜咯，係咪？以前咧即係就學通勝學英文嘅，咁而家就唔係用啦咁。咁你哋可能咧出咗呢本旅遊書，等人去外國都係嘅。有啲書咧，譬如佢個旅遊發展局咧，都會出呢啲咁嘅名，等人可以指，譬如話我首間點去啊？ 系 啊，叫咩名？三四點買嘢啊！ 呢度我叫你嘅 Go Away 走開咁樣啊！救命要點啊？救命啊！咁 Help 啊咁啊！ 呢個都好有趣， 好有趣啊！呢個 其實你書裏面咧，呢本換讀就係咧都有講到，所以咧大家睇翻呢本街 book 都重要。點解咧？以前酒店啲人一定會住酒店噶，可能啲人嚟旅遊嘅時候，咁我可能透過呢啲資料咧，幫到佢哋認識香港更加多。 冇錯，都幾重手㗎呢個啦，都唔 幾年嘅呢本書出嘅時候， 呢本嗱啊呢本冇記錯，應該都六七十年。六七十年代， 同埋有啲廣告啦， 廣告啊， 係啦，講翻啲出名嘅飲食地方啊，啲服飾啊，咁樣都有趣喎。 哇，老啲話，譬如呢個九龍話呢個落埋日本嗰啲嘅喎，以前好日式嘅喎。 我哋講西方餐廳啊， 哇，呢個最重要啦 ，Jimmy Kitchen 啦，陣間我哋有幅相咧， 要講下㗎，冇錯，呢個 Jimmy Kitchen 其實我都即係佢嗰時之前執嗰陣時咧，我都有去食嘅，即係之前。 因為好多時咧就上網有個係叫鬼佬啊，唔知你知唔知有個鬼。鬼佬嗰個嘅網頁係專咧 show 翻咧以前嗰啲即係西方人咧拍下嘅相嘅，咁我睇翻嗰個嘅分享就講到，我都問到係以前嗰啲係五六十年代嚟到香港啦，問佢哋啊以前你嘅父母或者親戚嚟到最大嘅印象係乜嘢啊？我哋成日覺得一定港督府嗰啲嘢啦，咁唔係喎 ，Jimmy Kitchen 係啦 ，Jimmy Kitchen 啊，1936年咧係即係去即係創立啦，咁啊見到佢攞到啲 menu 嘅喎。食澳洲嘅咩嘢嚇幾多錢咁樣 ？Oster 啦，就食蠔啦， 食蠔啦，12蚊喎嚇。 有個湯啦，洋葱湯啦， 洋葱湯啊，3蚊港紙 嚇。 咁所以都係高消費嚟㗎呢啲 嚇。咁但都好嘅，因為透過咧，即係頭先你講個外國人啦，佢可能做咗啲咁記錄，所以我哋可以了解翻香港以前啲紀錄片都係佢哋拍啫嘛。 冇錯， 或者好多相片都係佢拍，所以而家今日咧好多明信片係嚟自佢哋手筆咯，所以我哋可以記錄翻好緊要。咁呢本之外咧，又講下呢本啦，隔離呢本就叫《Hong Kong in Picture and Story》，係講啲咩㗎？ 嗱，呢個就係嗰個嘅。杜力加士啦，冇記錯嗰個嘅譯音嚇，咁即係呢個就本身其實呢本就唔係話特別係好珍貴嘅嘢，其實買翻嚟唔係好貴啊。但有時咧，我哋即係玩 嗰啲相片啊， 上啲相片啊，相片嚟講咧，本身咧嗱，咁都講一講佢哋兩夫妻點解係影呢啲相先。本身咧，佢嚟香港咧，其實係想做乜嘢？唔係影相喎，佢想寫生。畫畫 係 啊，寫身就好啊， 同埋嗰啲相片好靚啊，呢啲 係啊，好靚啦， 香港代表性， 香港代表性啦，譬如你一睇，哇， 掛曬啲衫出嚟， 掛曬衫出嚟嘅喎，譬如你睇一啲點講啦，係一啲係咪嗰啲鐵金剛嗰啲啊 ，James Bond 嗰啲，即係喺一啲東方 去拍， 係啦，舊方去拍，一見到呢啲嘢好中式嘅嘢，尤其是我哋一樣嘢特別嘅，點解香港要咁多？即係呢啲嘅影片以香港取景，點解咁多啲中式嘅嘢咧？因為以前嚟講，諗話喺1949年換咗嗰個政權啊嘛，基本上西方人要去參觀拜訪中國好難嘅。咁如果你要了解一啲關於中式嘅宗教啊、ritual 啊，甚至係一個華人嘅社區啊。香港就是中國， 一個門咁樣， 一個門咁樣啦， 可以進入去啊嘛，了解更加多。係 啦，當年你都可，當年你都可以有啲方法啦，去到落馬洲嘅瞭望台，跟住粒望啊，對面就係、是、啊，當年你冇踩過界啦，踩過界你就覺得你係個間諜嚟噶。咁當時嚟講就係特別係呢樣嘢啊，落馬洲點解要去啊？瞭望台粒望，那嗰時嚟講就。我哋知道英國首相丘吉爾就講緊係東歐係鐵幕啊嘛，中國嚟講當時咧就竹幕，點解係竹幕啊？咧竹就係中國特色嘅嘢，尤其是去香港好多嘅外國嘅遊客咧，最中意影咧就係呢啲竹棚， 因為你是 冇錯香港特色嚟嘅， 好香港特色嚟噶，用嗰啲篾仔， 冇錯， 即係嗰啲類似 翹住， 翹住，跟住 就可以爬上去啦， 落爬上去你又唔冧落嚟嘅喎，即係呢個係中國好特色嘅嘢， 而家都係香港都好特色嘅嘢，唔係係人都做到，同埋仲要咁穩陣係嘛？ 咁穩陣啊，反而有時你啲女假肯穩穩陣都係一個 fashion mark 嚟啊， 係啊，所以好多外國人啊，點解咁樣都仲得嘅？啲師傅仲可以一路翹一路爬上去， 仲係好環保啲嘛？你係循環再用噶嘛？循環再用噶，係啊， 所以就係好多外國人就好驚訝啊，點解會咁？哇！ 非常之近勁， 同埋速度好快，佢哋咁， 哇！好快咁，第下第下咁就搞掂啦。 係啦，所以咧，好多外國人嚟到咧，都同我講，我見到有幾張相都好特別嘅，可以揭下呢度有啲咩相可以又講下。 哦，係啦，揭一揭先嗱，呢啲咁嘅嘢， 嗯， 啊，阿 Gory 啊最中意啦，即係呢啲宗教嘅嘢， 係 逢係宗教嘅嘢咧，就一定咧 係節慶啊啲咩 節慶嘅嘢， 因為呢個係同社區好有關係。 嗱呢啲啦， 係啊， 香港仔天后廟， 冇錯，同埋有啲女人扎腳嗰啲咧都好緊要，而家都係一個記錄嚟嘅。 嗱呢個啦，呢個話大家唔知 醉星樓係嘛？ 唔係醉星樓， 我睇到 話虎豹別墅， 虎豹別墅我睇錯睇咗係，虎豹別墅 係啊， 係細個都有去過嘅。 嗱呢個我就覺得真係好可惜嘅， 冇錯， 而家虎豹別墅真係冇人開放。是啊，當然佢有部分就拆咗，跟住就變咗某一個嘅即係豪宅啦咁樣。 咁我哋翻嚟咧唔緊要，我哋下一次再講虎豹別墅，因為虎豹別墅咧對好多人嚟講都係真係叫做集體回憶嚟嘅。咁我下一次翻嚟再講多啲呢啲啊，好嗎 okay, 好啊。